作为巧克力的代言人，应该不仅仅是因为他平时给人的那种甜蜜的感觉哦，他自己也坦言自己都超爱吃巧克力的。小军想，女生应该都还蛮爱的吧，或者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，体力不支的时候啊，就会含上一颗丝滑的巧克力。哇，我现在想想要流口水了。好啦，继续来听歌哦，这是邰正宵的《秦俑》，一首充满中国味道的歌。 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天天向上录制的时候呢，还表示说，哦，这一首歌就是为他心仪的女孩所写的哟。 看着成全 黄子韬从 XO 退出来之后呢，好像发展并不如鹿晗啊、张艺兴啊、吴亦凡他们那么顺啊。经历了风波之后呢，终于是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当中，带着他自己的作品，是不是受大家喜欢，能不能解决掉之前那一些风波事件，就要看是不是大家买账了。亲爱的这一位，无论是他的人、他的影视作品还是他的歌，好像大家都挺买账的，因为他真的绯闻太少了啦。他叫刘若英，来听到这一首《知道不知道》，一首本质上很小清新，但是唱出来又有一点凄凉的歌。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，所以脚步才轻巧，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，因为注定那么少。风吹着白云飘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想你的时候，抬头微笑，知道不知道？ 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，